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北大教授质疑化妆品广告，大众传播岂能忽视科学？近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每晚播出的一则化妆品广告不断重复我们恨化学，引起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质疑。他奋笔疾书写下百字状文，称这则化妆品广告是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要求央视立即停播该广告，并设法补救给化学教育造成的损失。无独有偶，早在今年7月，该广告在湖南卫视播出时也曾引发观众质疑。长期以来，广告的负面影响是否被我们忽视了？新修订的广告法对广告内容又提出了哪些严格限定？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最近的一段仅有15秒的化妆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之后引起了舆论的争议。这段广告呢，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恨化学这句话，甚至直接用这5个大字占满了整个屏幕。广告播出之后，84岁的北京大学教授、结构化学基础一书的作者周公度先生写了一纸状告信，认为呢，这是一则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应该立即停播。那么如今呢，这段化妆品广告已经停播了，但是关于广告内容是否缺乏科学常识的讨论还在继续。那么长久以来，我们是否忽略了广告的负面效应？新修订的广告法又对广告内容做了哪些严格的限定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呢，为大家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新华社高级记者黄文博士。黄文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朱威老师。朱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您觉得哪些广告内容缺乏常识或者是不妥当的？另外，广告除了商业宣传，还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呢？您都可以把想说的话呢，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是看了这个15秒的广告哈，非常短。在这里想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广告的内容。广告一开始呢，就是广告的形象代言人啊，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女歌手梁静茹啊，流着眼泪的一张面孔。那这个时候呢，屏幕上出现了很多“我们恨化学”这样的小字啊，听到的呢也都是背景音，有女生不断的在重复着“我们恨化学”。除了有这个字幕，屏幕上还出现了像面膜呀、瓶瓶罐罐啊、化学结构式啊，就是女性平时化妆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哈啊，乌烟瘴气的都冲到这个代言人的脸上去了。那么之后呢，代言人是一把推开眼前的这些东西，随后屏幕上出现了5个大字啊，我们恨化学。在这之后呢，画风一下子就变得明亮了，出现了做广告的这款化妆品，那么代言人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随后广告介绍说啊，我们的化妆品呢是天然的。给我感觉看了这个化妆品广告之后，首先它缺乏美感啊，反正看了之后觉得不太美，也不太想买这个化妆品哈。另外，他用了一个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哈，用到了恨这个字。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哈有没有看过这个化妆品广告，或者说通过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两位对这个化妆品广告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黄老师。 我没有看过这个广告啊。这则广告如果不是因为就是周公度教授在网上 因为这一纸告状信啊，引起的这个轩然大波，我可能都没有关注到过这个化妆品是这样做广告的。 嗯， 如果要是按照刚才传译描述的这个样子来想象这则广告的话吧，我觉得它有可能给广告者受众带来的印象，第一是会很深刻，因为它用了比较强的情感词汇，而且用了这么对比鲜明的这样的一种画面处理方式哈。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则成功的广告，它可能会因此出名，那周教授这么一骂它可能更出名了啊。但是从销售的角度上讲的话，用这种方式，用负面情绪来进行产品的销售，其实不是做就广告主最明智的一种选择。 嗯，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大众传播的时候是会了解，有很多的东西传播的远，声名远播不等于是它就能够进而转化成为有效的市场动能。有些时候恰恰是因为某一种不妥当的声名远播会直接遏制这个产品的销售，因为它给受众带来的是恶感，虽然这个恶感印象深刻，但是它最后不会导致这个购买行为。所以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做这个广告，姑且不说它恨化学这件事儿对不对，咱先抛尖这个事儿来讲哈，仅就传播来讲，这个技术不是太高明。 嗯，其实如果从商业宣传的角度我们来看哈，它是抓住了女性的消费心理，因为我想黄老师您在买化妆品的时候也是比较喜欢那种商家宣传无添加啊，或者是无香料的这种化妆品，所以它正是抓住了女性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啊。 从统计数字上说可能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任何标榜无添加无香料的这样的化妆品，其实就是我们讲是真金要火炼的，对吧？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任何一个自我标榜的东西，它要经过无数的消费者的这种亲身测试，最后才能够得出来一个真实的结论。你说你自己再好没用，因为人家的皮肤会说话，是不是？起疹子是不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效果，它用一用就知道了。广告可能是吸引人去关注它，然后呢能够尝试购买或者试用，那么试用了之后如果东西不行还是不行，这是咱们讲就从传播到市场销售这样一个关系。但是要如果是回过头来再说这期广告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在使用我们恨化学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这个对外传播的时候，它确实犯了一个大忌讳。因为从两个方向说，第一，天然的东西不等于是不是不能够做出化学分子式来，有机物一样有它的化学分子式，这个东西一样是化学的组成部分。那么另外一点，如果说厂家说这实际上是能够去排斥过去就是在很多的化妆品当中过度的使用石油化工品来做这个化妆品的话，那它跟化学之间不是一个完整重合的一个关系，不是完全重合的。那你只能是说过度的使用滥用这个化工品，而不是化学本身有了错。 嗯，对，这个广告的问题就是他把化妆品跟化学 以偏概全了嘛， 就是把它对立起来了。 是啊， 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离不开化学， 包括纯天然的东西，它怎么会不是化学的组成部分呢？一样的吧。 朱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化妆品广告？ 我觉得现在新广告法已经出来了啊，但是现在包括一些我们的权威媒体在内，没有认真履行新广告法的规定，甚至老广告法他也没有遵守。 嗯， 就从这个短短的十几秒的广告来看，他我觉得侵害了就违反了广告法的好多地方。 嗯，比如 第一个是我们恨化学，化学不仅代表化学本身，还代表着咱们国家现在很多未成年人的小朋友啊要上化学课呀。梁静茹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影星，她说的什么话，她代言什么广告，很多人会相信，特别是孩子啊。那你恨化学，那么我们也恨化学。 嗯， 那么我们恨化学，我们可以不上课。实际上像这就涉及到了九年义务教育，这就是公共利益，这个在新广告法中老广告法中也有啊，第九条有相关的规定，哪些东西不能做广告，这个就是第一点违反。 嗯， 那么第二点呢，他把其他的东西从脸上拿掉了，又灰暗又对比，这个明显是一种对比啊，他怎么能贬低别人提高他自己呢？我不相信他有这个实力。那么作为央视作为一个权威媒体，他怎么能发这种广告呢？他作为一个广告发布者，他应该有法律的底线、伦理的底线、商业的底线，我们看央视没有遵守。 嗯， 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像这种化学品广告，它不能够以代言人的这种体验来以偏概全，它不允许有任何的这种这种那个我们说疗效的这种预测。 嗯， 怎么知道到他的脸上就没有灰暗呢？他脸上没有化学反应，不敢这么说。梁静茹脸上没有，但是别人脸上有可能有。 现管法也说，像代言这种东西，他自己必须用过，有没有证据梁静茹真的用过呀？他说没有添加，有没有真的有添加？有没有相关的批号来说明这个问题啊？这些东西央视并不仅仅应该把这个撤掉而为止，应该做出说明。 是，刚才朱老师说的这几点哈都特别关键，尤其有一点就是明星他的这个代言的效应。我们看到很多未成年人他是模仿明星的这个一举一动的，所以说我们一直也强调明星他的这个代言广告一定要慎重哈。包括我们看到也有评论跟朱老师的想法哈差不多，说呢让明星喊出我们恨化学，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听到的就只是我们恨化学，甚至会引申出我们恨数学、我们恨语文等等哈这类的以此类。所以黄老师您怎么看就是广告尤其是明星代言广告哈这种负面的效应。 广告主之所以喜欢用明星来代言他们的产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明星的影响力。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既然他已经是明星嘛，肯定是被更多的人知道的，被关注，有各种各样的个人的优点，或者是因为一些声明哈，他被更多人关注、喜欢、模仿。那么明星说出来的话本身就把平常人说出来的话会有相当极次的放大，而这种放大在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广泛传播，特别是这种国家级的大媒体的这种广泛传播，它的这种影响力就会更进一步的被放大和增强。所以任何一个明星在做广告代言的时候需要慎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在过去之前几年当中，由于明星代言广告不慎造成过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那些教训吧应该说还历历在目呢。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确实啊，就是梁静茹作为一个被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明星，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商业利益做了这样的一个代言，又引发了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这样的后果的话，那这个教训还是蛮大的。 嗯，我们看现在这个广告已经停播了哈。继续说到这个代言人的问题上，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一旦这个代言人所代言的这个商品哈出现了某种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代言人会不会承担连带的责任？朱老师。 这要分情况来看。 嗯， 新广告法以前咱们国家实际上有好多法律已经把这个说得很清楚，比如说食品安全法，如果对这个明知道是对人体有害的这种食品他做代言的话，那明知的话那要承担不仅可能是连带责任，还有法律刑事责任都有可能。 嗯， 新广告法出来之后呢，对这个明星代言，我们一般法律上不叫明星，叫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这种代言啊，我们说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像一些保健品就不允许你代言，还有一些这些所谓的这些艺人他没有用过的东西也不允许他代言。 嗯， 还有些很多的代言的底线，包括一些童星，现在未成年人也不允许做代言。 是， 但能不能表演呢？人家说不能代言了，即便是那些大明星不能代言了，孩子能不能表演呢？艺人可不可以？ 嗯， 同时呢，那些明星可不可以做形象大使啊？我没说代言呢， 就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这个都等着工商总局做一个具体的解释。 嗯， 如果他没有做出解释的话，这个广告法是悬而未决的，没有用。一个法律不只是立的好法，更重要的是执法，更重要的是解释。有句法院说的好吗？法不解释不能适用啊。现在这些问题都来了，我特别关注九月份以后新广告法出来之后咱们国家的广告问题，在我看来可能个别得到解决，大部分的还是那样子。广播的广告很多呀，模仿现场连线的这种广告有没有啊？有啊。央视的像这类的广告有没有？有啊。各类地方台的这种广告，明星还是在代言各类酒类的广告，包括新广法明确有规定不允许有饮酒的动作，这样的广告有没有？大量存在呀。为什么广告法出来之后没有去落实呢？很多人说了，因为我们之前签的协议是没有想到广告法出来这么快，以前的协议可能到明年，所以这广告要播，但是不是这个问题。广告法出来之后能不能上下一条心？广告法其实在合同法上，如果跟明星之间有一个代言协议的话，如果广告法现在说了它是一个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这个应该属于一个不可抗力， 嗯， 是可以解除约定的。所以不会应该有广告主或者是广告发布者担心会不会违约呀，其实这不存在违约问题，这个在法律上叫不可抗力，因为新的政策出来了，该解除的就解除，如果不解除的，工商总局各地工商局是不是应该加强监管力度了？ 嗯， 我不知道那个各位看没看北京前段时间在那个国贸地区出来一些裸女 屁股上打上二维码去代言一些 APP。 咱们新的广告法把那个以前的第九条中淫秽是不允许做广告的加了两个字色情，也不允许。几乎不穿衣服的裸女走过天桥啊，这个是新广告法出来之后的，还有人这么去做啊。当时我们写文章说这要严格查处，严肃查处啊。 嗯。 但是最后也没有看到下文，我不知道工商总局有没有去追这个事情。那也这是典型的色情啊，把二维码刺在屁股上，让路人去扫描模特的屁股，这个典型是色情啊。但是最后有没有处罚也不了了之。 嗯。 所以这个好的法律更重要的是落实。 所以这是一种完全的商业炒作，而且是没有底线的这种商业炒作。 这个不是商业炒作的问题，商业炒作是超出底线的，那就不叫炒作，那叫违法。 嗯， 是明晃晃的违法的行为，因为没有底线了。嗯， 所以这种商业的行为哈，一定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而且是以 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 以法律为前提。 是， 对， 包括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化妆品广告哈，为什么之后又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就是因为北京大学的这个教授84岁的周公度先生哈，他是写了一封叫状告信，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周公度先生他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主讲结构化学基础课已经近20年了啊，在相关领域也很受尊重。那么在11月18号的时候呢，周教授是手写了100多字的状告 CCTV8 的这份声明。那么在第二天呢，他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之后呢，学院把这个状告信交给了学校。我们看到周教授他的这个状告信当中有哪些内容？主要哈，他是列出了3点。第一点，他说呢，这是一则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应该立即停播，还要设法补救给化学教育造成的损失。那么第二点理由呢，他说联合国定2011年为国际化学年，主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通过这项活动增加公众对化学的认识和热爱，但是 CCTV8 播放的这则广告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那么他的第三点原因呢，是做文宣工作的人员要学一点化学科学知识，推荐化学是什么这本书供学习时参考啊。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这个状告信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在想哈，其实如果没有周教授的这封信，可能大家就忽视这个广告了。虽然这个广告之前在卫视播出的时候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是广告并没有被拿下去啊。这次是因为周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广告因为某种原因被停播了。所以黄文老师哈，您怎么看？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往往会忽略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的这种广告？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都不用问哈，这是肯定的。就说我们在影视当中，就是在电视当中，或者在其他的媒介当中，时不时的会看到一些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的东西，就是这种广告类型的东西，一看你就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或者一看他就是在那儿，我们俗话讲就在忽悠受众哈。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周教授的这种忍无可忍，因为他毕竟是个德高望重的资深的专业人士，那么他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发展到这一步，他是觉得已经不能够再坐视不管了，所以就挺身而出了。而在这个广告当中，他又确实出现了一个硬伤，就是偷换概念。 嗯 啊，把这个对于石油化工制剂的这种滥用，就是在一些化妆品当中的这种滥用等同于化学，这本身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偷换概念，是属于最基础的常识上的不清楚。那么这种东西如果它停留在过去一些相对来说影响比较狭窄的范围当中，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安或者是质疑，那可能还不足以引起这么多公众的这样的这种眼球关注和关注。 嗯， 但是放在一个国家级的这么大的一个官媒的这个平台上去被进一步的放大，然后让这些资深的专业人士如坐针毡，根本就看不下去，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声疾呼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认为这一件事情因为有周教授的关注，所以被大家关注了，我们今天还专门在这儿做几十分钟的节目来讨论。但是说句老实话，就在我们这么讨论的同时，在其他的一些媒体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东西存在呢？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在清理这个 不合法、不合规的广告这件事情上，恐怕还是任重道远吧。 嗯，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一些评论哈。新浪网友二字蒸馏水他说，化学是自然学科，世界上不存在不含化学物质的东西，水和空气也都属于化学物质。认为这种广告还是不要播了啊。新浪网友阿伊莎他说，广告呢就是这么任性啊，浮夸。还有新浪网友八杯水他说，广告是一种艺术营销，化妆品、护肤品追求的是天然，并没有抨击化学呀，更不涉及任何道德问题。他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我不知道两位哈怎么看，就是大部分人是赞赏周教授的这种做法，但是也有人觉得教授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有点小题大做啊？两位怎么看？ 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议论过这个问题了，因为他说的是我们恨化学，而不是说我们恨化妆品当中被滥用的化工品，或者是石油化工品这些不合适的伤害到我们皮肤的东西。如果他做这样的界定的话，那他做这种广告营销，我估计也没有人提出来什么反对的意见。但是当他用化学这两个字来代表了那样的一种滥用化工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的时候，实际上他把这个问题就严重放大了，直接指向的就是比如说公众，刚才朱老师也讲到了，比如说青少年的化学教育，小孩子现在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该开始上化学课了，他还没上化学课之前，比如说初一或者小学的时候，他就看见他喜欢梁静茹，迷梁静茹，觉得啊梁静茹都说了他恨化学，那我也不学化学，我也恨化学，那你根本就没有给他接近这个科学的机会，就向他灌输了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观念，难道不应该提出来吗？我觉得这种提出，我觉得说真的啊，周教授语重心长，而我现在真的认为愿意站出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这种专业人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哈，有朋友也就是说，因为周教授德高望重，所以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我们看到类似的这种广告，我们的声音谁又能来倾听呢？ 这个我要说一下哈，这个并不是说小题大做的问题，因为每个人讲话，包括每一个媒体讲话，他要跟他的影响力承担的责任成正比。我相信这个广告如果是一个都市报，哪怕是一个地级市的这么一个广播台或者是一个电视台播出来，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面向全国播放的一个央视的这么一个最大的媒体，可以说那么它的受众越多，它的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高。所以说在越大的媒体上，他承担的责任底线可能不仅仅是法律，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在里面。所以说让这种台放出来，我们恨化学，这种占整个屏幕的这几个大字，这毫无疑问呢，这个是没有操守的，而且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常识的。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因为我化学学的就不好哈，我现在好多东西都搞不明白。所以我觉得特别想回到那时候好好学学化学。那小的时候，如果很小的孩子看到这种我恨化学，他如果真的恨化学了，他才知道原来就是一个当时一个广告的戏言，孩子是没有办法来辨别是不是戏言的。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刚才说，你说像这个教授提出来可能有人关注，老百姓提出可不可以？现在老百姓提出也可以，因为现在举报热线随处可见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哈，工商局包括执法队的举报电话，包括网上的联络方式都有。 其实你在这儿啊问的这个问题是问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了哈，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上面，就是执法部门或者是监管部门管理部门如何去看待公众投诉这个问题。那么教授的投诉可以被重视，如果说普通公众的这个投诉就不被重视的话，那是管理方面出现问题了，而不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哈，就是现在在网络时代，这个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公众舆论事件，就是由于一段信息内容的这种播出或者是展示，然后在社会上引发众多的网友公众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强烈的反应最后直接导致某一个社会管理行为的实施，然后呢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这种先例是举不胜举的，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不认为普通公众来说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被忽略，或者是不被人重视，或者是不被人在意的。当然从另外一个方向上讲，这种言论和这个观点表达的这种担忧也值得管理部门充分的重视。 好，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手机尾号是9507的这位朋友，他说广告应该既好看又有内涵，最重要的是要真实。还有手机尾号是0836的这位朋友，他说支持北大教授的做法，我们的社会需要较真的这种精神。还有手机尾号是6100的这位朋友，他说其实这个广告是混淆了化学的这个概念，更要命的是有的广告把人们往沟里带啊，听者会不自觉的跟着走，结果上当受骗，损失惨重啊！大家也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北大教授质疑化妆品广告，大众传播岂能忽视科学？我们稍后见。 中国电信与歌华有线倾情打造光速宽带品牌华谊宽带，即插即用，倡导墙体零破坏，最高还可获赠半年免费时长。详情登录189.cn。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讨厌，衣服又穿不进去了。 没事儿，加入我们。 太 low。 那和我们一起舞蹈吧。 太吵。 那和我们一起安静的跑步吧。 太累。生命在于静止， 生命在于运动，心动不如行动。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北大教授质疑化妆品广告，大众传播岂能忽视科学？近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每晚播出的一则化妆品广告不断重复我们恨化学，引起了北京大学教授的质疑。他奋笔疾书写下百字状文，称这则化妆品广告是反科学、破坏化学教育的坏广告，要求央视立即停播该广告，并设法补救给化学教育造成的损失。无独有偶，早在今年7月，该广告在湖南卫视播出时也曾引发观众质疑。长期以来，广告的负面影响是否被我们忽视了？新修订的广告法对广告内容又提出了哪些严格限定？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新华社高级记者黄文博士，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的副主任、副教授朱威老师。那么关于北大化学教授状告化妆品广告的事件呢，我们再来看看各方的隐身评论。有声音认为呢，说媒体平台肩负着宣传社会正能量的使命，如果盲目审核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此类广告大行其道，不但伤害了观众，也践踏了科学的尊严。那么很多人也提到了哈，广告其实应该具备起码的这种科学素养，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伪科学的广告，比如说某洗衣机宣传自己啊是0.1纳米的这种技术，但是呢通过专家的解释说这其实并不存在0.1纳米的这种技术啊，还有说呢这个人头晕哈、乏力是因为缺氧导致哈、推销自己的制氧剂，但是也有这个医生哈、出来反驳说这是其实是夸大的这种宣传，另外等等还有很多缺乏起码的这种科学常识哈，所以朱老师哈，您怎么看？就是类似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这种广告哈，以后怎么样能够禁绝？或者说媒体哈，或者是广告发布商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不是缺乏常识啊，他们不是因为缺乏常识才播这样的广告，因为在这个法律上没有说缺乏常识的广告，都说的是虚假广告。那么虚假广告毫无疑问，现在新修订的这个新广告法对它是一个紧箍咒。那同时呢，新广告法更多的是罚款，罚款的话那个这个钱到不了消费者的腰包啊，对不对？那么消费者的话一方面对这个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啊、广告商、广告发布者进行处罚，同时消费者可以维护自己权利啊，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情权、选择权，这个是消费者九大基本权利之一，消费者可以用这种因为他是虚假宣传而购买的这个产品，那么就构成了欺诈。那么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欺诈我们说的这个赔偿很厉害哦，4倍哦，最少的也会500块钱呢、所以说号召这个大家都拿起法律维护自己的武器哈，说你当时说的一纳米，后来我发现不是一纳米，我买了这个洗衣机花了5000块钱、那么好，你退给我5000×4，20000块钱，我除了我这5000块钱花的钱还有10000我赚的， 这个就是拿起法律武器啊。如果真的在致人损害了，因为那个广告你的缺乏常识的宣传导致我使用了这个你宣传的东西之后导致我损害之后，还有各种消还有各种法律啊，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都可以综合起来，就是一个保护咱们老百姓的这么一个综合上的一个体系。 嗯， 所以我在这里最后一句话就是号召大家拿起法律武器来。 嗯，号召大家拿起法律武器。好，黄老师您怎么看？您觉得广告作为这个大众传播的一门学科哈，就除了它这种商业宣传之外，它最好还能够具备哪些特质？ 不同的广告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学大众传播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商业广告啊，其实它有一个真谛的，是大家在学广告的时候都知道，叫做无中生有。 嗯， 啊，什么叫无中生有呢？就是说它会把一些其实在这个商品当中并不真实存在的东西做成貌似真实存在的样子呈现给读者或者是受众。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美化，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在广告当中看到的那些模特，一个个都美如天仙，然后你去注意去看他的面部的皮肤或者手上的这个皮肤的时候，特别是要以他的面部作为主要的广告的这个展示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皮肤上的特别的光滑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皱褶，也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斑痕。 嗯， 但是实际上在真实世界当中，这位女模特她未必真的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在制作广告的时候，她其实做了美化的这种影像处理。比如说我们生存的环境可能有灰尘，可能比较尴尬，比较凌乱，但是在广告当中出现的家庭环境看起来都如仙境一般，又清灵又明亮又干净啊，就是各个方面你都能感觉到它和真实生活之间是有距离的。 嗯， 对，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哈，其实是广告努力的诱导消费者消费的一种尝试啊，就一种做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允许的，就是说我是制造一个理想化的环境啊，我们叫理想化环境。但是即便是制造这样的理想化环境和理想化的展示对象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有底线的，对吧？猪八戒你永远也做不成一个美女，对不对啊？除非你说猪八戒，那你说在里头有个变脸，如果说你把猪八戒做成了一个美女，人家会说你骗我，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不敢说它广告一定和真实生活当中100%的一致，但是它不能够突破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底线，不能无中，就是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完全的去做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完全虚假的，有违最基本的常识，有违最基本的科学，有违社会道德，甚至是有违法律的这种展示和说辞。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哈。有朋友说除了批评化妆品公司和广告公司之外，民众更应该提高自己的这种科学素养。还有手机尾号是1293的这位朋友，他说这种不规范没有社会责任的广告对我们目前的基础教育影响也很大。比如说把这个天长地久说成是天长地久，长是品尝的长，酒是这个喝酒的这个酒啊等等，说对孩子的语文教育也产生不好的影响，有关部门应该 这样的东西就更多了， 应该起到这个起码的这个监管责任，它是一种隐身哈。还有法律界的人士也提到了，就是说大众通过早年的问题奶粉事件了解了三聚氰胺，通过北大教授向广告炒作宣战开始关注化妆品和化学的关系，但是呢这不是一件好事啊，他更希望国家花一些力气通过正面的宣传来普及科学知识。那最后一点时间哈，朱老师您怎么看，就是关于民众的这种科普。嗯， 这个民众的科普呢，我觉得不仅表现在广告里面哈，更多的就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叶麟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哈，为权利而斗争，因为权利是你自己的，没有人替你去争取。像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北大教授，北大的精神就体现在这儿。每个人都可以做北大的这种精神，可能你做不了北大教授，但你可以有北大教授的这种精神。 是，除了有法律条款的制约和专业人士的指正，广告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形式，更应该具备起码的这种科学素养。好，今天感谢黄文老师和朱威老师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这位同志。 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改革发展接地气，工作节奏要给力，不爱听戏的别着急，怎么那今后尽量少放戏。那位说，嘿，没赶上末班车又回去了是吗？他为什么呀？您别着急听我细细道来，他